主，我们来到你话语的面前，也求主的灵把我们带回初代教会，主初期门徒传扬福音的情景。主啊，但愿主你自己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今天你自己的门徒，在这种充满险恶充满艰难的时代里面，如何为主的名带有胆量勇气来传扬你的福音。谢谢主同在，奉耶稣名求，阿们。勇气在我们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我们在农村的时候，以前天黑我们就不太敢走路，像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要跟着这些大哥哥胆子大的，如果大哥哥不在，我们就唱歌，几个小孩子自己唱歌自己壮胆。在乡下经常会说有些地方会闹鬼，所以这些孩子呢，快到闹鬼的地方，声音就越唱越大，其实越唱越怕。那个我都记得小时候走过某个地方，都会起疙瘩，害怕，唱完到另外一边赶紧跑。勇气在生命当中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想，为什么这么重要？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神给约书亚一个非常重要的吩咐，就是要他们做什么？要刚强壮胆。非常好，哎，大家怎么没反应啊？对别人说刚强壮胆，不断的提醒约书亚要刚强壮胆。神告诉摩西要出埃及，要告诉约书亚要进迦南，都知道这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情，都是人做不到的。所以神跟约书亚讲要刚强壮胆，不断的提醒的时候，他给他一个应许，让他不只是今天 Don't worry, be courageous, 不要担心，要刚强壮胆，这个是历史讲座里面都会讲的。但是神给约书亚的提醒最大不同的是，他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将与你同在，这是最大的重要的事情。所以刚强壮胆不是一句好像今天告诉别人不要担心要勇敢这么简单。我们的信仰里面不是一个打气的信仰，那是一个世界的励志。我们的信仰里面是告诉我们说，神告诉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这是约书亚知道的。神不是告诉约书亚一些空一些莫须有的东西，约书亚完全不能明白的，然后洗脑的方式不断灌输的方式，不是这样的。神怎样与摩西同在是约书亚知道的，是内在人看见的。他说我也必将与你同在，对约书亚来说，神怎样与他同在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实人生里面的一个实际的经验。神怎样带领摩西和他的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这些是约书亚见证过的。现在神应许说我怎样与那位领袖同在，今天也必将与你同在进迦南，这是对约书亚来说这是最大的安慰，神将与他同在。丘吉尔是在二战中间大家敬仰的英雄，那时候面对希特勒不断在欧洲的进逼，对各国的侵略，许多国家的领袖都非常的害怕，英国都曾经很早就想投降，但是丘吉尔要联合英国所有的力量来反对人看来不可一世的希特勒，他也知道极大的代价，因为德国的空军很厉害，他可以过英吉利海峡轰炸伦敦，这是他们害怕的事情。但是丘吉尔在这样的时候，他要联合一切在英伦三岛抵抗着邪恶势力的力量，不但如此，他还要联合全世界一切反对邪恶支持公义的力量。所以他在这样最关键的时刻，他说其实勇气是人类品质中间的优先者，非常需要的是勇气，不只是智慧，需要勇气，因为他说这个品质会保证其他的品质。他鼓励英国人需要勇气来面对邪恶的时候，我们不能胆小，不能退软，再大的资源如果没有勇气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凝聚在一起来反抗当时邪恶的希特勒的四处的进攻和侵略。所以德国人自己也是很知道勇气的， 虽然曾经被希特勒统治过的德国，他有两句谚语，一句说，他说如果失去财富的话，你失去一些东西，但是你要失去尊荣的时候，荣誉的时候，你就失去很多。德国人很看重荣誉的，但是他说你要失去勇气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一切。所以他还有另外一句话说，如果他说世界上伟大的事情是更多是靠勇气而不是靠智慧的，他在这时候是强调勇气的重要性，不是说不要智慧。我们今天来思想传福音的时候，许多的弟兄姊妹非常的胆怯害怕，教会要出去执谈的时候那就更害怕了。我们一起来求主来帮助我们，从初代教会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我们来思想那群人看来无知的小民，没读过什么书的渔夫，胆子为什么那么大？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这群人没什么学问，没什么学识，没什么能力，没什么资源，在世界人面前是一无所有的，特别在权贵阶层看来，这些人更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他们认出来这群人胆子很大。我们来思想，到底这群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勇气，然后这些人为什么可以做翻天覆地的事情？相反，那些拥有资源、拥有财富、拥有学识那一代人，那些人却是成为神福音管传的抵挡。第四章里面的背景是在第三章，大家可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那里。第三章那里讲到一位生来瘸腿的，这个人天天在圣殿的美门口在那里请求人的救济，是个乞丐。所以有一天彼得约翰经过的时候，他也像平时一样啊，求你施舍一点给我。但是彼得约翰，我们看第三章这里，彼得约翰就定睛看他，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定睛看他这个乞丐，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个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这是乞丐很自然的，既然有兴趣肯定会施舍钱的。但是彼得跟他讲，第六节，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大概在这里都没人做过乞丐啊。乞丐的心态他其实相当专注的，我们都没做过乞丐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看见一个地方乞丐多半被人冷落习惯了，多半有人多看他一眼，他就指望他能够给他想要的东西。其实我们虽然没做过乞丐，但是我们人都有多多少少某些时候会有乞丐的心态，就是专注在自己的需要上，指望别人给你一点什么，那个就是乞丐的心态了。很富有的人都可能有乞丐的心态，在这样定义看来，所以这位乞丐就是很定睛的看他，指望得到他，其实指望就是金钱了。但是彼得告诉他，你定睛看我，他就看了，哎呦，机会了。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哎呀，我如果是乞丐的话，哎呀，还要我看你，看完金跟银都没有啊。我真有这样的一次经验啊，不是做乞丐，就是有一次在教堂讲完道，哇，穿也是差不多这样，穿得很精神，西服革西装革履，笔挺笔挺，从教堂讲完道出去，到门口遇到乞丐了，乞丐就过来，我也定睛看他，他也定睛看我，他也指望从我身上得到一些什么。我那天站了，他也不是瘸腿，我也没办法叫他起来行走。他说这时候那天过来的时候，我就真的很抱歉，我一分都身上一分都没有钱，我钱一分都没有。他不是很信任，带着不太相信的眼光看我一眼，让我走掉。我身上真是那天一分都没有。他肯定觉得你穿得很精神啊，怎么可能没钱呢？你教堂里出来的人骗人，然后我再猜了哈。教堂里面出来的穿这么精神的一个人，居然他说身上一分都没有。彼得说啊，我金银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你知道在初世纪的时候，在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非常富有。曾经有个教皇把托马斯阿圭纳这位神学家叫到那里，说我们金和银都有了， 彼得的时候金银都没有了，我们金银都有了。结果阿圭那怎么回答呢？阿圭那说，是金和银我们都有了，我们也没办法奉主的名叫瘸腿起来行走啊。就是财富有了，教会有财富了，教会在社会上有地位了，但是教会却失去了能力，没有能力了。在这样的背景当中，显然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发生，然后彼得就开始讲道，引起当时宗教权贵的极大的反应。这就是第三章的背景，给第四章，为第四章提供的背景。然后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大家已经看见，在这样的背景当中，那些宗教领袖、那些祭司、守殿官和撒都该人，他们忽然来了。这些既有宗教的，也有行政的，这些领袖、教会的领袖一起来，他们集体要来看这件事情，其实要来逼迫他们。什么原因他们惊动这些宗教权贵呢？第二节，那第四章第二节，是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他们就烦恼。你觉得这群宗教权贵为什么很烦恼？这么大的神迹发生，为什么还烦恼？其实有地位的人都很怕被别人拉下来的，他很烦恼是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这群人的影响。这些无知的小民，但是已经搅动了，吸引了好多的人了。有一种领袖他是根据原则带领，有一种领袖是根据群众的拥护来带领的。那民主本来是很好的，但是民主如果牺牲了原则，它就是会成为暴民统治，大家多人投票他就做他的事情。民主，我听到商一个教授讲得很好，告诉一位在国内做民运的领袖的，在商一读书，那天我刚好也在那里，那位就业教授告诉他，他说民主是很好的，但是民主如果弄不好，民主会成为偶像的啊！我当时听着还不是很懂，这个老教授讲的，他告诉这位民运的领袖，好好的专心的跟随耶稣基督，不要在这个教会圈子里面搞民运的，要好好跟随耶稣基督，因为民主弄不好会变成偶像。然后这些人，我们继续看到了第二天第五节，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他们这些要在那里商讨怎么对付这些人，他们也把他抓起来。然后第七节，他们来审讯。第七节，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我们一会儿继续来思想这个胆量的来源。首先我们来看，继续看第八节，这里看到第一个胆量的来源。今天我们来思想四个方面，初代教会那些门徒他胆量勇气是哪里来的。第一个是他们的胆量是从三位一体的神那里来的，是从神来的。我们看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等等等等，讲了一篇道。然后我们跳到第十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就是刚才那第三章里面那个人，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哪来这么大的胆？我们知道彼得很冲动啊，但是你知道冲动的人遇到这种权贵啊，这不是一般的地方，是这些你看有教育的，有宗教的，你看这是官府，这是行政的领袖，长老这是宗教的领袖，文士是教育部的领袖，相当于几大部门都在那里聚集，头目在这里。彼得再大的胆量也是一个渔夫啊，但是彼得你看这里，他彼得在这里教训这些人，传讲真理。但是第八节给我们一个理由，彼得的勇气的来源，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大家知道彼得是比较莽撞啊，他是其实胆子不小，但是他胆子没有，他是受自己血气的控制。但是彼得其实 在耶稣受难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看见他其实也害怕的。其实这时候不亚于那时候，不亚于耶稣被钉的时候，彼得也应该是害怕的。但是这地方不同的是，第二章那里圣灵，五旬节圣灵来的时候，这群人受了圣灵的洗，其实这些人身上得了圣灵的能力，而且耶稣也告诉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要得到从天上来的、从父那里来的能力，使他们才有能力出去，得圣灵才可以出去做见证。所以耶稣知道我们这些人门徒出去做见证会遇到极大的阻力、极大的反抗，所以他要让他们等候，要圣灵的能力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出去为主做见证。所以第八节解释了为什么彼得也害怕也腿软，也三次不认主，这位彼得这时候他却非常的勇敢，因为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时候，神给彼得极大的勇气来传讲真理，来抵挡这些抵挡福音的人。我们看，再看跳到第四章三十一节那里，在后半节里面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在一起祷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那群人也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有极大的能力来传讲当时听那些听众可能都非常厌恶甚至会讨厌会抵挡的人。大家还记得斯提凡在往后继续往后看的时候，斯提凡在讲道的时候，其实一群人在不像今天这样教堂里面是信徒，大部分是信徒，还有少数还是慕道的朋友，是友好的会众，友好的算那个是对象是友好的。但是斯提凡呢讲道的对象是一群要挑他的刺，要钉他，要用石头打他的这些人，这样的一群人呢，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他讲的那篇不像今天牧师还准备了什么讲章啊、大纲啊、PowerPoint 呢，你们听起来也舒服，讲的人也不怕乱讲。斯蒂凡时代没有 PowerPoint， 斯蒂凡也没有准备好讲章在一篇讲道的，而且对了一群也不是友好的会众的，是那样的一个情形下，斯蒂凡被圣灵充满，极大的勇气和能力传讲福音的信息。所以我们看见这地方，斯蒂凡的勇气、彼得的勇气、初代教会门徒传扬福音的勇气，都是从圣灵来的。我们还可以继续看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我们继续看，如果你愿意看第十三节那里，看见神子的工作。第十三节他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就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很稀奇，认定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这地方看见第二位格的三位一体，耶稣也影响了他们，不但圣灵充满他们有勇气，他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跟随耶稣的门徒有一样特质，要像耶稣。耶稣非常温柔谦卑，大家都愿意看到了耶稣有博爱，耶稣，但是耶稣其实也是非常勇敢的。大家知道他洁净圣殿的时候，把圣殿变成贼窝的时候，你会看见好像另外一个耶稣，哇，看起来耶稣好像也是非常不讲情面了，把那些桌子推翻了，那些卖鸽子的卖什么的就把它推翻，说你们把神的殿变成了贼窝。所以耶稣做这样的事情呢，如果你再看启示录里面将来要来的耶稣，他是一个审判的君王，他用脚踹酒榨一般来审判未来的众民，邪恶的那些抵挡他的人，是非常血腥的。你要真正看启示录的时候，有人说音乐里面，哎呀，耶稣很温柔很谦卑，的确是，但是你继续看，看不够了，看到启示录也在音乐里面，第二位格的耶稣，神子耶稣审判是非常血腥的，我们看的时候都觉得好像哇不舒服，不舒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被规范到一种合宜的心态情感来领受全备的福音的道理。看到那些邪恶被审判的时候，我们好像比神还要同情那些恶人，那是很可怕的。我们不知不觉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我们很可能某些情感认为同情人是好的，于是同情邪恶也认为是好的。但是你要看启示录的时候，神子耶稣审判未来是非常血腥的，都违背了你里面好像一些美学一种里面的情感。但是圣经错了呢，还是我们情感需要被归正，这块是我们自己要继续思考的，圣化我们的情感。神看为值得审判的事情，我们不要在那个地方去同情，但是神要我们去同情去爱护的地方，我们千万不要去那里 在那里不合适的缺乏怜悯心。所以耶稣是满了怜悯慈悲，但是也是对邪恶非常公义的审判，圣洁的主。我们还继续看第29节30节那里，这三位一体的神不但圣灵给他勇气，神子耶稣榜样。我们看29节30节这里是其实父神也给他们勇气。继续大家往看圣经，翻你的圣经，29到30。这些人宗教权贵，他们恐吓我们，这是在祷告里面。现在求主监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这地方他们是祷告，是向父神祷告。他说叫父神，他有能力叫仆人大放胆量讲神的道。所以这地方看见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同工，特别是圣灵，他的浇灌充满是给门徒勇气的。所以我想有一个人，大家常常听到我讲的穆迪，第二穆迪是芝加哥伟大的基督徒，这个人高中没有毕业，但是这个人到英国去布道的时候，到英国许多著名的大学里面去布道，很多教授悔改了。这件事情让英国人非常的困惑，让英国那些怀疑论者、无神论者非常的困惑。一个高中没有毕业的一个美国来的一位布道家，把英国这些上层人士、有教养的人、有学问的人，许多人都归降到他的福音信息里面。他就很好奇，这个穆迪、D.L. 穆迪到底有什么信息可以让英国这些绅士、这些知识分子来归向耶稣的？后来他们发现一个道理，有人观察研究穆迪以后，他发现在穆迪身上是，他说这个人是能够看见一个人完全被圣灵掌管充满的人能够发出来的能力，在他的身上看见一个完全被圣灵掌管充满的人能够发出多大的能力。我有一次特别到三一神学院去查 D.L. 穆迪当年在布道的时候写的奖章，三一里面有奖章集，有穆迪的奖章，我在那去查，看来看去一直看这篇奖章，没有感觉可以征服那些英国的知识分子。你们就好笑哈，我这个真的做了这个研究，将来这个穆迪这个信息这个力量在哪里啊？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书写不下来的，因为写下来的是穆迪的奖章的内容呢，但是当年被圣灵恩膏充满那个场景没有写在他奖章里面的，这是你看不见的啊！我那天查完起来有点失望，从地下室，就是商业地下室图书馆上来，我就想穆迪的力量在哪里了？显然不是他字句上写的。现在再看他奖章，你再重复背一遍，肯定不会让那些剑桥牛津的人悔改的。但是穆迪当年因为有许多的祷告，他自己的祷告还有后面人许多人为他祷告，于是在英国布道成功，使得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归向主，归降借着一位人看来无知的小民，一个大学没有上高中没毕业的人，你看这个能力多大。有一次我自己在国内1997年刚刚已经奉献了，那个刚刚想要读神学院，我98年才去神学院，那时候还没进神学院，那时候没进神学院之前我讲道特别胆子大，那时候也没学过讲道法，也讲道规矩也不懂。哇，回国97年回去看父亲生病，我见过好多地方在外面见证讲道了。你知道97年98年上神学院，98年到处讲道，98年上神学院，97年到处讲道，所以你不知道讲什么道了哈。但是有一天我在那讲道的时候，有好多人来听啊，而且这个人悔改了来见证。结果有一个好像公安的人在门口，而且我看过去有一个人是穿的那种，他是其实是保安了，在外面走来走去。哎，我眼睛就看过去了，但是感谢神哦，一点都没有害怕。我心中有一个指望，最好你进来听啊，不要在外面走来走去会影响啊，因为又是穿着制服，要抓就抓嘛，你现在就进来，不要在外面走来走去。他讲走啊走啊，在窗户那边走来走去。我心里有个愿望，进来听啊，一点都没有害怕。后来过来讲完道了，他进来了，讲完道进来的时候要带我走，他说弟兄赶紧走，我跟着你。 原来是主内弟兄，他是保安，的确是保安，他要带我到你，我可能不走的话可能有危险，但是他说你跟我走，现在一条弯弯曲的道，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被带走了，不是被公安抓起来，是因为他要保护我。但是我给大家见证的是，当在那里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也不是我的神学装备，我还没进过神学院，但是我自己就是有一颗要为主做见证的心，然后向家乡那些附近的那些父老乡亲见证我怎么败坏被主得着关照悔改，然后就这么简单，不会讲到了，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见证主在我这个人身上的工作。那公安或者保安在边上，真的那天都没有害怕，真是希望他进来听一听也悔改，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果然被带走的时候还是弟兄，我很感谢神了，没有不是进到公安里去。但后来胆子大一点了，就被真的抓到公安去了。那由于后来就是很多年了哈，那时候去国内培训，你们可能跟人讲过，在那里也是做培训了。那个时候没有公安在外面，后来突然间公安就进来了，就坐在那里。我那天也没有害怕，我看到会堂里面有很多人很担心，在闭目祷告，师母也在那里，师母看见别人在祷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闭目祷告，因为公安来了嘛哈，大概是公安要抓人了。后来传道人跟他说，这是我的客人，等他讲完课讲完你再。后来他就检查我的那些讲的东西，没有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个查不出我的证据。后来真是把我带走了，感谢主啊！带走的时候那天也没有害怕，我心里想时候到了，这次要进公安了。然后到里面的时候，那个股长很客气啊，跟我问了一下啊，你个这个东西，他因为查不出我讲没有任何反社会的东西，他。了解一下我的情况啊！我说我是啊！我说我是在这个城里面长大了，还在这个城附近的地方读了高中。我的老师、我的岳母、我的老师都在这里啊！他一看也不是外人，所以他最后说：“你的两个孩子是美国公民，要登记的。”我说：“好好好，一定登记。”就这样让我走了。他们还对我们两个孩子很客气，还派女警给我们两个孩子在那玩。所以感谢神啊！我跟大家讲的这些事情，就是当。你专心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其实经历过没有害怕的，可以不用害怕。当我们出去职场也是一样，大家会害怕，哎呀，这条路没走过，牧师也没走过，长老也没走过，我们甚至不知道将来要租的场所在哪里，到今天为止，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多少人要出去。但是我很激动了，你知道为什么很激动呢？焦虑跟激动的区别在哪里，你知道吗？焦虑就是你有一个目标一定要做，但是怕别人不跟着你一起做，那你有一个你自己设一个目标，怕别人不做，那个焦虑很大了。我们家女儿很焦虑，我跟她说你不要焦虑了，你要把你自己交托给神啊！你们都会讲啊，但是我后来发现你要设一个东西必须什么时间有多少人的时候，你就会焦虑。但是你说这是神的工作，职堂是神的工作，放在教会里面不是这一波人出去就是下一波人出去，没有关系的。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只知道一起祷告，一起计划，现在计划差不多了，但是最后好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要多少人愿意出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但是我要不要着急呢？没有着急。刚刚长老知道我们有商量一些细节，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必须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没有这样的事情，除了上课以外。这种交托让我很放心，但是又很激动。激动在哪里呢？神要与我们同行，不是这些人就是那些人，有一些人出去母堂也需要履行大使命，也需要壮大，也需要发展。所以一流位出去也好，留在这里也好，都是有一个心智去顺从神。所以当我们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做传福音的工作，计划职堂的工作，真的心里都是带着一种平安，没有害怕的，真的没有害怕。我在神面前讲的话心里非常淡定，也知道一会儿大家要填表，要不管有多少人出去，甚至人数不够那怎么办呢？也没关系，人数不够我们就慢一点，将来再去。但是每个人希望在尾声的时候都是好好祷告，家庭一起祷告，然后是心甘情愿乐意的出去，不要勉勉强强，那个不是神的工作，那是情面，人的情面。所以你看我没有去跟你们一家一家打电话要不要出去职场呢，有没有发现我有没有打过这个电话？没有哈。这叫交错， 把结果交托给神，让神的灵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害怕。第二个方面，是奉主的名去的。他们这些人无知小民为什么这么大胆？他们第七节里面问，你们是用什么能力，是奉谁的名呢？他们问了很大的一个问题了，你胆子怎么这么大了？原来这些人有靠山了，有恃无恐。他有靠山的时候，他就不害怕。他的靠山是谁？耶稣，复活的耶稣跟他颁布大使命，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他了，所以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这些人出去是奉主的名出去的，奉主的名的意思就是按着主的心意，也带着主的权柄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宗教的权贵看出来这些人没什么学问，但是这些人好像是奉什么能力，有什么权柄来的，所以他们要问一问。当然彼得给他们的回答是非常清楚，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是你们所钉死，他已经复活了，是这个人差遣我来做这件事情的，这个底气就硬了。所以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害怕，你要知道你出去传的不是讲你一套宗教理念比别人更高贵一点，不是这个了，你是讲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差遣你出去传福音，你的底气是从那里来的。见到那些有学问的人，见到那些有权贵的人，不要低人一截。我经常听人说，哎呀，那个人是某某大学的教授啊，我说你别怕，教授也需要悔改。哦，你看了这个，还有一个老太婆看到有一个人告诉他，哎，你老太婆很喜欢传福音，也跟一个神学院教授传福音。神学院教授，但别人跟他说，哎，阿婆啊，不要讲了，人家是神学院教授。而他说的更绝，神学院教授也需要听福音啊。当然他可能不知道神学院教授是基督徒了，可能但是他就是老人家就是很火热的福音激情，你管你什么教授，管你真的很有文化，当然他知道如果信耶稣的话，他大概不会那么一直传了哈，都要听福音的。他就是一种从神来的那种感动差遣，神来的差遣是非常重要。有一种像那些大使派到别的国家去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特别是大国的大使哈，他可以对小国的总统都可以腰杆很粗，不是他有地位了，是他背后的差遣他的人，是这个东西。像古代钦差大臣为什么底气这么大？钦差地位其实有的并不高的，但是是钦差皇帝差遣他，哇，他到外面去连巡抚连什么都要下趴下跪，不是这些人本身有什么能耐，是差遣他的能力在他后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害怕，无论出去职堂还是出去短宣宣教传福音校园工作，是差遣我们的是那位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是传福音的勇气，是因为经历过神的能力。你看在这个第四章里面，整个信息里面都是讲的，他们是有一样东西是他们没办法否认的，是这诚然发生了这样的神迹，已经发生了。你看在第九节那里，这个人怎么得了痊愈你们都当知道。这个人怎么得了痊愈呢？是很清楚的一个事实，连那些宗教阶层都说，他说在明显在第十六节里面说，我们怎么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而且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情了，我们盖也盖不掉了。这些事情是这些人经历过神的，所以他能力很大，勇气很大。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见证，真的不是看我们的学问多大，你要经历过神的时候，我见过小时候见过那些农村老太太啊，没什么学问的，他们站起来见证他经历主的时候非常有力量，你也看不出那天一定圣灵充满，有什么其他怪异的事情没有了，就是他经历过神对他生命的更新。他见证其实非常简单的，我过去是个多么焦虑的人啊，担心害怕了，我跟媳妇这么吵架，那天遇见耶稣了，我发现我是个大罪人，我跟媳妇悔改啊，认罪，跟神悔改，跟他们认错啊，一个婆婆跟媳妇认错了，哇，家族里面的震惊啊，这是个非常有权势的婆婆的，但是她悔改的时候就是见证说，主看到我这个人卑微啊，关照我，哇，我看到这样的见证，你说这个人需要演讲口才吗？不太需要。再有演讲口才，没有遇见耶稣的时候，他讲不出怎么遇见耶稣的。演讲口才只是在原来一些你带着一个信息，但是你口才只是一个包装而已，但是那些遇见耶稣的人他不需要口才， 圣灵会给他口才，所以保罗说你要为我们祷告啊，使我得着口才，是祷告来的，不是训练来的。我不反对商业有一些讲道法的训练哈，但是训练是帮助我们结构化如何能够释经，讲得更合圣经的信息，不是让我们口若悬河随便讲的。这些人是经历过神，这是最宝贵的事情。所以我奉劝大家出去短宣的，跟你的邻舍传福音，你除了福音四律讲完以外，千万不要忘记你是怎么遇见主的。你要是没遇见主的时候，你传福音还不如人家传销了。传销的人都会说我爸爸吃的好了，这个营养很好的，或者我那天也吃了，我也吃了也果然好了。哦，传销的人都懂这个，那我们传福音不懂的时候还不如人家了。哎呀，我真的觉得我看到传销的人真是很厉害哦，无孔不入啊。对不起啊，你如果刚好做传销，不是说你这个不好啊，你不能在教会内做传销，但是你个人传销我不管，但是在教会内不要做。但是我说的传销人有个特点，是他告诉我我们吃了，我们家人吃了，这是好的。我们一个弟兄在岳父临终的时候，他说爸爸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要呢，就是经历过了嘛，这个是好的东西啊，我很感动的。自己没有经历过，他没有勇气，他传的时候都是一些道理而已，所以他不但没有能力，别人也看不出我们身上有什么能力。大卫遇到哥利亚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的勇气是哪里来的呢？大卫的勇气，你看这地方大卫扫罗都害怕，他说他是从小做战士的，这哥利亚是很有能耐的，又是巨人，你这个小子怎么能过去跟他打呢？但是哥利亚讲的，大卫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他告诉扫罗不要害怕，不要怕这个人，他说啊，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这个哥利亚的手。他告诉三军的统帅哦，不要害怕，这位神耶和华神救我从狮子和熊的爪里救出来，他也会救我从这个人手里出来的。这个 argument 这个论证非常强的，我经历过神的大能了，不要害怕他们了。扫罗因为没有经历过神的能力，光有地位没有用啊，看到哥利亚就怕了，但是大卫经历过神。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悔改，好好去悔改，但是你一旦悔改了，你见证，你不需要念很多口才的，你就是站起来告诉，就像那个瞎子，约翰第九章里面说，这个人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是从前我是眼瞎了，现在我看见了，九章二十五节，就这么一节经文见证就够了，我以前是看不见了，现在因着耶稣我看见了，这个是极大的神迹，魔鬼做不到的。邪灵可以做很多很模仿神迹的事情，但是邪灵就不能够使我们悔改，这是最大的神迹。所以当你经历过这个恩典的时候，你有极大的勇气来传福音。最后一个传福音的勇气是来自对神的顺服。你看他们这个人，这些人说劝他威胁他恐吓他，你不可以奉着这个人的名讲道，但是他说顺从神，顺从人不顺从神，这个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嘛。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你看这些人经历过主以后，他因着去顺服神，我只讲真理，他就不惧怕人，勇气是这么来的。神是我最终顺服的对象，是我们一切主传福音的人最后勇气的来源。我们是因为顺从神出去的，所以我们无论去 UIUC 在校园团契，还是要出去职谈，这都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去顺从神不顺从人。那不顺从人是什么人呢？那可能有人反对，有人可能是自己的一些担忧，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人可能反对这些事情，我们不要去顺从这些。时候没有到我们可以缓慢，但是方向不要改变，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如果弟兄姊妹现在比如说今天我们三周以后大家委身的人非常少，我们也没关系，我们继续祷告，到有一天主若给我们足够的人数，我们就出去了。但是希望大家是因为顺从神做这件事情，不是顺从人，也不是情面。我们顺着我们跟主祷告的时候，里面主感动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出去这样做。潘国华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那些仍然对人惧怕的人，对神因而并不敬畏。那些仍然对人惧怕的人，对神因而并不敬畏，然而对那些敬畏神的人，人已经无可畏惧无可惧怕了。所以他知道这个非常勇敢的为主殉道的人， 他知道他不再惧怕希特勒，不再惧怕强大的纳粹德国，他只顺服，他敬畏他的神，所以他走上了殉道的道路。今天我们还没有这么大的危险，我们只是出去职堂，只是出去传福音、短宣、做校园的工作。我们求神将天上来的一种勇气赐给我们，不但在出去的地方，也在我们母堂。如果有一些弟兄准备出去职堂的时候，母堂要更多的人起来，兴起来，要做建造门徒的工作，要出去传福音的工作，这些都需要我们极大的勇气。可能有些人从来没有在教会同工的位置上侍奉过，没有在某些地方某个位置上服侍过，都会惧怕。但是我们因着刚才讲过从神来的圣灵来的恩膏能力，我们也经历过神自己的能力，也奉主的差遣，我们因着顺从神，我们有属天的勇气。我们求主来加添我们力量，在后面的三周当中也为大家祷告，我也在为大家祷告，你们也为自己祷告。母堂也需要同工，也需要更多人兴起来，出去的人也需要勇气出去走还不明白的，就是不明朗的道路，但是方向是神给我们引导，希望大家明白清楚，然后祷告主给我们一家同心合意做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时间预备好了，我们就什么时候出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初代门徒那些勇气来激励我们，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着才能，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赐给我们信心和勇气来面对你赐给我们的挑战和呼召，那崇高高贵的呼召在我们身上，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因为呼召我们并赐相应能力给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存着这样的信心，为自己为弟兄姐妹祷告，无论留在母堂还是出去职堂，都给我们属天的勇气来回应你给我们伟大的呼召。谢谢主，奉耶稣名求。